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二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二的第十页。无量天龙耀叉建达富阿素洛揭露图紧奈洛摩呼洛迦人非人等场所异从。我们上次讲解如来住处庄严的眷属圆满，有无量八部鬼神庄严净土，其中的天龙耀叉建大富阿素洛我们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开始讲解揭露图，请看讲义二的第十页的第三行。揭露图者就云，迦楼罗名为金翅鸟，金云妙翅鸟，鸟翅种种宝色庄严，不为金故。这揭露图就意为迦楼罗，这个都是音译，它是金翅鸟的意思。现在新的翻译翻为妙翅鸟，因为这种鸟的翅膀羽毛的颜色不是只有金色一种而已，而是有种种七宝的颜色来庄严，所以呢用妙字来形容，就称为妙翅鸟。华严经云，法身金翅鸟，似如意为足，慈悲明净眼，住一切智树，菩萨金翅鸟，生死大海中，活错天人龙，安置涅槃岸，此事不退三昧金翅之法门，准此因之净土八部皆是化也。这是华严经中称赞菩萨摩诃萨清净圣行的大妙法门。在这个称赞中呢，有很多的偈颂，那这个偈颂呢是其中的一部分。法身金翅鸟是譬喻说已经登于圣地见到诸法实相的法身菩萨，似如意为足是说菩萨具足了六种神通。这六种神通呢是依色界禅定修行而成的果，所以呢禅定是神通所依的足。似如意足就是指依止欲情心观四种力量来持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到禅定，再依禅定修成六种神通，自利利他。所以说似如意为足。慈悲明净眼是说菩萨具有大悲心，菩萨的慈悲不是我们一般的爱见大悲，菩萨的慈悲是与智慧相应的慈悲，所以说是明。离爱见杂染所以说为净，菩萨能见众生的苦所以说是眼。那么常愿拔起苦而给予解脱的大乐，这个是菩萨的大慈悲，所以说慈悲明净眼。住一切智树，一切智是指正知一切法平等空性的智慧，登入圣地的大菩萨都安住在平等 空性的真理中，所以说住一切智树。那么这一个偈颂呢，是说菩萨自身具足的功德。那下面的一个偈颂呢，就是说明菩萨利他的功德。菩萨金翅鸟，菩萨的功德如同金翅鸟一样的巨大，或者说菩萨度化众生如同金翅鸟一样的有力量。生死大海中，只有金翅鸟才有能力飞渡大海而不堕入海中。这比喻菩萨能够飞越生死大海而不落入杂染的生死中。博错天人龙，博错就是形容鸟啊，从空中向下飞，然后呢以爪来抓取物品。菩萨飞渡生死大海上空的时候，看到了在生死海中的众生，于是他就救取堕落入生死海的天人龙等众生，安置涅槃岸。菩萨将众生带离生死海而安置在诸法实相的涅槃岸上，能得到大安乐。此事不退三昧金翅之法门，这个就是菩萨已经进入了不退转位，以神通三昧变化如同金翅鸟度化众生的法门。准此因之，净土八部皆是化也。依照华严经这一段文，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在净土中所显现的天龙八部都是菩萨神通三昧所变化的。我们刚刚在前面解释这个偈颂的时候，都是将圣位菩萨比喻为金翅鸟，他有大能力能够济度众生。那么如果是比喻的话，就不能够用这一个来推论说净土里的八部众生都是菩萨变化的，因为它只是比喻而已。但是呢，现在这个文讲说准此因之，净土八部皆是化也。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推知的确是有菩萨化身为金翅鸟在佛土当中。我们这么讲，海龙王经翻为大声凤凰。海龙王经呢，就是佛说海龙王经。那我查了大藏经，这一部经中呢没有大声凤凰这个词，但是呢有凤凰神这一词。大声凤凰呢，就是形容揭露图它的身体的巨大，是鸟中之王，所以称为凤凰。经云喜鸟两翅，相去336万里，阎浮提只容一足，颈下有如意珠，故名如意。经中说金翅鸟的双翼展开呢，长度有336万里，阎浮提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南赡部洲，只能够容纳金翅鸟的一足。那么金翅鸟的颈下呢有如意珠，所以这个鸟又称为如意。又云是其鸟神，鱼中有其金翅之鸟，纯实猪龙有四生别。经中又说金翅鸟是鸟神的一种。那么金翅鸟的食物呢是以龙为食，而金翅鸟呢有卵胎湿化四生的差别，其化身者食四生龙。那么化身的金翅鸟它可以吃卵胎湿化四生的龙为食物，其胎生者食三生龙，除其化身。胎生的金翅鸟不能食化身的龙，那么其余胎卵湿生的龙它都可以食用。其卵生者食二生龙，除化除胎。卵生的金翅鸟 可以食用卵生及湿生的龙，而化生及胎生的龙呢，它没有办法食用。其湿生者为食其湿，湿生的金翅鸟呢只能食用湿生的龙，其余三生的龙呢它就不能食用。略。那么原册书还有文介绍金翅鸟，那我们就不多解说了。锦奈落者，此云歌神，能歌咏，与前踏婆同是诸天，天虚之时更互来去。锦纳洛翻成汉语是歌神的意思，他能唱歌，与前踏婆月神呢共同的侍奉诸天众。那么当天在作乐的时候呢，就会召集他们来演奏音乐，咏唱歌曲。完毕以后呢，他们就返回居住处。又云夷神，体是畜生形状，似人面，貌端正，顶有一角，人见生疑，不知为人为鬼畜耶，故名夷神。锦纳洛又名为夷神，因为他的身形是畜生的身形，可是他的脸呢却似人的脸，并且呢这个脸的相貌还非常的端正。那么在头顶呢生有一个角，所以当人看见了锦纳洛的时候便生起疑问，不知道他是人呢还是畜生呢还是鬼神呢，所以呢称他为夷神。此是天之月神，他和前踏婆一样都是侍奉天的月神。莫乎洛迦者，莫乎此云大，洛名为父，迦名为行，此是蟒神，亦云地龙。莫乎洛迦是大蟒神，莫乎是大的意思，洛是腹部的腹的意思，迦是行的意思。他没有足而用腹部行走，这个是蛇神，因为在地面行走，所以又称为地龙。无足腹行神即世间妙神，受人酒肉吸入蟒腹。莫乎洛迦呢也就是世间的妙神，人们供奉庙中的酒肉呢都由他享受食用。又龙蛇难辨，以滥于龙故偏执也，龙与蛇的形状相似难以分辨。那么为了怕和前面的龙混乱了，所以这里呢特别指出莫乎洛迦来做区别。世经社论云，前已举龙，今复举莫乎洛迦，未设大蟒。世亲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解释说，八部眷属中前面已经列举了龙了，那么现在此处呢又列举了莫乎洛迦，目的是为了说明八部之中呢还有大蟒神。也有其他地方解释说莫乎洛迦是蛇首人身的月神，有不同的说法。人非人等者，这个人非人等有三种解释。一，有八部鬼神系非人，做人形来听法，故曰人非人。故舍利佛问经云，是以八部鬼神皆曰人非人也。第一种解释说，天龙等乃至莫乎洛迦八部鬼神，他们都不是人去的有情，因为佛在人间说法，他们为了怕以原形来听佛说法会扰乱了法会，所以呢他们都变化做人形来听佛说法。那么由于是化作人形而实在是非人， 所以称名为人非人。那么如果照这种解释，那我们前面解释天众的明天就不包括在天内了，因为国王等假名天子实在是人去的有情，并不是非人。在舍利弗问经中，佛回答舍利弗提问说，是以八部鬼神皆曰人非人。那么由智较量知道八部鬼神生于恶道，常作人形来听闻正法，所以知道八部鬼神并不是人去的有情，而是非人。在原册书中呢，引用了这一句经文，可是原册书的刻板有错误，它刻成为非八部鬼神皆曰人非人等，那么意思就刚好相反了，与本文的文意不合。那么查大藏经的舍利弗问经，那么更正了此处的错误。二，又云，人者总摄一切人，非人者总摄一切人非人。第二种解说说，人非人等的人这一个字含摄了一切人去的友情，非人一词呢就含摄了一切的八部鬼神中化作人形来听法的非人友情。如果照这个解说的话，那么前面的天就可以包含明天与升天了，因为人去有情也包括在内了。三，又云，人非人者，疑云，为是人，为是非人也。第三种解说，人非人一词，它是一个疑问词，并不确定八部鬼神是人去有情或者是非人去的有情，所以疑问说他们是人呢还是非人呢，所以说人非人等。好，这样解释。一，舍利弗问经说八部音，原册书引了舍利弗问经解说八部鬼神生恶道却常闻正法的因缘。在原册书的文中有缺字，所以我依大正藏的经文做了整理，以大正藏的经文为主。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八部鬼神以何因缘生于恶道常闻正法？舍利弗尊者请问佛说，佛生于人间为人说法，所以生于人道，就有机缘能够听闻佛说的正法。那么八部鬼神过去生造作了什么样的因缘，今生他们虽然未能生于人道，落入恶趣，却能够化为人形来佛前听闻正法呢？佛言，以二种业，一，以恶业生于恶道，二，以善业多受快乐。佛回答说，果报依二种业而成就。一是由于前生造作了恶业，所以今生生于恶道。二是前生造作了善业，所以今生多享受快乐，能够听闻正法。又问，善恶二义可得同耶？舍利弗又问说，善业与恶业的性质相异，那么能够同时得到此二种果报吗？佛言，亦可得耳，是以八部皆曰人非人也。佛回答说，是可以得到的。所以八部鬼神因为过去生做善业，今生能同于人道有情听闻正法，又因为过去生所作恶业， 今生堕于非人的恶道中。天神者，先生以车舆等供养三宝、父母、贤圣之人，犹怀谦俭黄济，故受此身，如普光净圣天神等。先说天神的因缘，先生即是有情过去世的五蕴身，车舆等，舆是车子或者是轿子的意思。那么等呢，就包括了舍宅、还有饮食、衣服等。这个天神在过去世曾经以车子、舍宅、饮食、衣服等供养佛法僧三宝，或者供养父母尊长，以及有特殊功德之人，所以今生能够得闻正法。但是他在过去世中心中有谦俭狂忌，谦就是心中贪而且吝啬，俭是心中贪而不舍。那么我们有人会问说，我们不是讲节俭是一种美德吗？那要怎么解释呢？节俭是当用的时候要用，不当用的时候不用，不要奢侈，不要滥用，那么这样节俭是美德。那如果心中起了贪而舍不得用，应当用却舍不得用，那么这个就不是美德了。记得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寺院住过，那个寺院有很多人布施食物，食物吃不完啊。有一次就是有居士布施了蛋糕啊，小蛋糕啊，吃不完，所以那个点座呢就把它放到冷藏室里面，放到那边呢后来又有东西来，所以呢又继续用，那个就忘掉了，那个蛋糕就忘掉，就放到冷藏室里放了三个月。那么三个月以后发现这个蛋糕的时候呢，蛋糕的形状还在，可是你一碰那个蛋糕的时候它就变成粉了。那发现了以后呢，说怎么办呢，已经过了三个月应该不能吃了，所以就跟点座就是我们大家商量说，那就把它丢弃。那点座有特殊的想法，我们中国佛教都讲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那更何况是这么多蛋糕。所以点座就没讲话。那第二天中午呢，就上来了一道菜，糖醋丸子。他把这个蛋糕粉啊跟面粉和起来，然后呢加了糖醋一炸，然后做一道糖醋丸子。糖醋丸子本来就有点甜嘛，所以你就吃不出来那个是什么过期的蛋糕粉。那我们也不知道就把它吃下去了。那还好呢，那个时候大概年轻，吃下去没有生病。但这个呢就是过头了，这个碱就过头了。所以心中贪而不舍，舍不得丢掉，那么还是做给大众吃，万一吃了生病，那他就有过失了。那么从这边也讲到呢，就是我们居士布施给法师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东西不要过量。法师跟你说我只要这么多，你就给这么多就好了，不要多加，不要多加，吃不完要丢。要丢，如果我心里有不舍 那又什么犯了奸，下辈子变什么变天神了，不太好，不太好。所以呢，就是我说多少，你给我多少就好了，就这样子。黄是说话虚妄不实，忌呢是对于有才能的人心中憎恨而想要损害他。所以虽然有供养的功德，而今生呢受了天神身，例如普光净胜天神等。那我们或许会问说，天道不是善道吗？那么为什么要说它是恶道呢？因为人呢有三件事情胜诸天。第一个，人能意念；第二个，人能修犯恨；第三个，人能勤勇。人能够意念过去的经验，然后经过思考推理以后呢，便能够学习。诸天虽然能够闻法，但是呢他要享受天乐，闻法完以后呢就不再意念，所以呢这一点人是胜于天的。那么犯恨这一方面来说呢，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去修习清净行，使自己的身心的行为呢能够合理的清净。就是说我们修习禅定，克制自己的欲望，人能做到。天呢他要享乐，所以这方面就比较差。勤勇，当人类确认了正确的目的以后，能够发精勤的勇猛心去修行，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也是诸天所不能够做到的。那么在学习佛法中呢，这三件事又特别的重要，所以天道和人道相比，在听闻正法之后能继续的修行，天道就不如人道了，因此说为恶道。虽然这么说，但是并不表示天道的友情完全不能够学习佛法证入圣道，天人里头还是有学习佛法和证入圣道的友情的。龙者先是修建德本，广行布施，不依正念，即性号称，故受此身，如摩尼光、龙王等。为什么做龙而能听闻正法呢？先是修建德本，德本是善根的意思。他过去是曾经多修布施的善根，所以今生呢能有机会听闻正法。但是呢他过去是做事的时候呢不依止正念而行，一遇到事情不先做正思维，就依照自己习惯的想法去做，如果有不顺的人与事出现的话，他就发起了嗔心。那么由这种恶业，所以他今生堕入畜生道，受龙身的果报，譬如摩尼光、龙王等。这个前面的普光净胜天神跟此处的摩尼光、龙王，他们的公案呢我没有查到，所以没有办法解说。夜叉神者，先是好大布施，或先损害，然后饶益，随功胜负，故在天上、空中、地下受此身。夜叉也是过去世喜好做布施的功德，而且呢他曾经做了大的布施功德，所以今生呢有机会听闻正法。但是呢他总是习惯呢先做损害别人的恶事，然后才做利益他人的善行。譬如说有人开赌场来赚钱，然后呢再把所赚的钱拿去布施或者做善事。 那么由于损害他人，所以呢他要受夜叉鬼的身。那么又由于他做善事的功德大，那么功德大的呢就作为天夜叉，中等功德的呢就作为空行夜叉，功德比较小的呢就作为地面的夜叉，这个是夜叉身。前踏婆者，先生亦稍有成慧，常好布施，以青莲花自言，坐众伎乐，今为此神，常为诸天奏诸伎乐，因名乐神。前踏婆的过去式，他也有嗔心，只是他的嗔心不是很强，而且他又常常的喜好布施来帮助人。那么由这种因缘呢，所以他今生能够听闻正法，但是由于他有嗔心，所以堕于恶道。那么据说这个青莲花是莲花中最美最香的花，那么前踏婆呢，他的前身喜好用这个青莲花来做庄严，并且演奏音乐戏曲，所以他今生呢就作为诸天的乐神，常常为诸天作乐服务。那么从这边看，这个嗔心最好不要有，稍有嗔心还是堕恶道。阿修罗者，至强，不随善友所作敬服，号逐幻位之人，作诸邪服，依傍邪师，圣号布施，又乐观他斗讼，故受此身。这个阿修罗的因缘至强，他的主观意志非常的强，但是呢做福德行业的时候，他不听佛菩萨的教导去修净福。净福就是说所做的福行要合乎戒律，譬如说布施行的时候，在布施之前心要有欢喜心，愿意布施，那么在正在布施的时候心要清净，在布施之后不要后悔，并且呢这个布施是合乎佛教的律仪的，这个是净福。可是阿修罗呢，他愿意亲近有虚妄错误见解的人去做邪福行，比如说他布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的地位，那么这样的布施，这样的福行就不亲近了。至于说我们现在有的人是为了要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要别人去抓鸟雀鱼类等，然后他再买下来再放生，这个可能连福行都不算，可能连邪福都不算，应该算恶行。所以要注意，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做放生的行为，可是你要注意一下。他喜好布施，种植善根，所以今生能够听闻正法，可是他又喜欢看见他人争斗诉讼，所以又种下了恶业，落入恶道，受到阿修罗的果报身。迦楼罗神者，先世修大舍施，常有高心以临于物，故受此身。金翅鸟的因缘是他过去世曾经做过很大的布施，所以今生呢还能听闻正法，但是他在布施的时候呢常常怀有高慢心，他布施的时候看不起受施的人，同时布施的时候呢他又不珍惜布施的物品，所以今生受到金翅鸟的艺术果报身。紧那罗者，习好劝人发 发菩提心，慧正其智，逐诸邪师，故受此身。歌神的因缘是过去世喜好劝人发菩提心，所以今生得到声音美妙，并且能够听闻正法，但是未能坚持心志在佛法中修学，他又去随顺其他邪见之人去学习，所以呢，今生受到了歌神的果报。摩诃罗神者，亦布施护法，信号称慧，故受此身。这个大蟒神的因缘呢，在过去世他也曾经做过布施与护持佛法的善行，所以今生能够听闻正法。但是他的个性呢，容易生起嗔恚心，所以呢，今生受蟒蛇身。那么这个以上是八部鬼神的因缘。又佛地论云，云何净土超过三界所行之处，而有天等以为眷属？天等皆是三界设故。佛地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佛的净土是超越三界凡夫能够到达的处所，而天龙等八部鬼神都是属于三界的有情，那么为什么净土中会有三界的八部鬼神为眷属呢？提出这一个问题。答：尽是如是摄受变现，未言净土，故不相违。回答说，佛的净土与净土中的八部鬼神都是佛的清净事所变化显现的，目的是为了摄受已经证入圣地的大菩萨众以及庄严净土。因为净土中的八部鬼神并不是真实的三界凡夫有情，只是佛心所变现，所以出现在净土中，因此并没有三界凡夫有情能够到达佛净土受用的问题。譬如说在阿弥陀经中，我们也说极乐世界中有种种的奇妙杂色之鸟，这些鸟呢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目的是为了使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常常的听闻佛法。那么有这样的例子，或为成熟所化有情，视现如是变化种类，如为调伏劫比奴王，现化无量转轮王众眷属围绕。这个是解说佛摄受大菩萨，佛在他受用净土中变化天龙等八部鬼神来激励诸大菩萨，让他们了知佛的功德道力不可思议，而使令他们能够继续努力的修行，成熟无上的佛果。所以呢，佛示现了八部鬼神在净土中。那么举例说明呢，譬如说佛在调伏劫比奴王的高慢心的时候，变化显现出佛的身旁有无量的转轮圣王众作为眷属恭敬围绕。劫比奴王呢是南乔萨罗国的国王，当佛示现出有无量的转轮圣王恭敬围绕在佛的身边的时候，劫比奴王呢这个时候他就放下了高慢心，而对佛升起了恭敬心，于是佛在为他说法，劫比奴王听了法以后呢因此而入道。 或诸菩萨化作无量天龙等身，住净土中以供养佛。这是解说庄严净土。其中有两种说法，这是第一种说法。在净土中的无量天龙等八部鬼神，是他受用土中的大菩萨神力所变化的，目的是用来庄严佛土以供养佛，或自化身为天龙等亦从如来。这是第二种说法，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佛自己变化出天龙等八部鬼神，显示其他地方的友情也追随如来作为眷属庄严佛土。第二种解释呢，也可以解释作大菩萨自身变化作为八部鬼神，也作为佛的辅翼，跟从佛学习佛法，故无有过。依以上的解说知道，有八部鬼神示现在佛的净土中，并没有过失。梁舍论十五云：于净土中，实无如此天龙等众，欲令不空，故佛化作如此杂类。梁舍论呢，就是指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舍大圣论世亲菩萨事》。在其中的第十五卷中说，在佛净土中并没有真实的天龙八部鬼神友情等众，只是佛要成熟友情与庄严佛土，因此变化示现八部鬼神。净土以佛为主，以大菩萨为辅，而示现变化的八部眷属并非是真实的菩萨友情，所以称为杂类。那么这一段文也解释完毕，看下面的经文。广大法位喜乐所持，这个是第十科宾时任持圆满。在佛的净土中，佛以广大的大圣法位所生的喜乐来资助长养大菩萨的法身，使他们能够任持安住在净土中。请看讲义二的第十一项。清光世云：位于此中大圣法位喜乐所持，实能令住，是任持意。清光菩萨解释说，位于此中，在此他受用佛土中大圣法位喜乐所持。佛说的大圣经典是大圣法，由学习大圣法证得真如解脱是位。菩萨心缘大圣法与位，便能升起喜乐。此种喜乐能够长养菩萨的法身，是所持的意思。实能令住是任持意。大圣法位喜乐就是实，菩萨的法身由于此时的长养，便能安住在他受用土中，这个是任持的意思。问：一，已说净土超过三界所行之处，云何有实？外人问说，三界有情才需要有实来滋养身心，净土已经超越三界的有漏法，为什么还需要有实呢？这个是第一问。二，又无漏法不应名实。第二问说， 十既然属于有漏三界所设，净土的大圣法位喜乐是无漏法所设的，所以不应该安立假名称它为十。三，十能长养三有众生，此段有故，因不明十。第三问说，十能够治疗饥渴，能够长养众生的身心。三有众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有情，称为三有众生。这三界的有情皆随其业因而受相应的果报，所以有生死，有因有果，所以称为三有。在此净土已断除三界的因果，所以不应该称名为十。提出了这三个问题。答：是认识因，故亦名为十。论主先略答，净土确实是无漏法所设属的，但是大圣法位喜乐能够长养菩萨的五分法身，是认识法身的因，所以依此定义也假立名言称它为实。如汝宗中生色界等入无漏定，亦因名实。这个汝宗呢，是指小圣的金部宗。小圣金部宗呢，他们安立色界有情，以禅悦为实。所以论主反问难说，如果是色界的有情已经进入了圣道的，那么他进入无漏定中的时候，无漏定的禅悦不是也能滋养他的诸根吗？不是也名为实吗？所以你不应该说无漏法不能称名为实啊。非过去时因名为实，过去无故。原策书说这个是破小圣的有故。那么有故应该是认为禅悦为之师讲的是过去时为实。那么这种破说也不能说他们依过去有漏定的禅悦为实，因为过去法在现在这一刻已经没有自体了，现在入无漏定怎么能够说是以过去的有漏定为实呢？这不合道理吗？现在入无漏定中当然是以无漏定相应的禅悦为实，这样才合道理。此意因耳，是认识因，故说为实。此净土以大圣法位喜乐为实，也如同以小圣安立无漏定禅悦为实一样可以成立。大圣法位喜乐能够长养菩萨的五分法身，是认识法身的因，所以名为实。这个是论主自立宗义。如有漏法虽障无漏，然持有漏得名为实。譬如世间实是属于有漏法，有漏法现行的时候虽然障碍无漏法的升起，但是有漏的世间实物能够长养众生有漏的根身与心事，是认识有漏身心的因，所以呢安立假名称它为实。无漏一耳，虽断有漏，然持无漏，云何非实？这大圣法位喜乐的无漏法也是一样，无漏法现行断除了有漏法，不再有世间的有漏时，然而无漏的大圣法位喜乐他也能够认识长养菩萨的无漏法身，当然也应该得名为实。为什么说不能够说他得名为实呢？这个是论主成立自宗义。前面是安立自宗，这里是成立宗义。此净土中诸佛菩萨 厚德无漏，能说能受，大圣法位，生大喜乐。在佛的净土中，佛与大菩萨的无漏厚德智，能说大圣法，能受用大圣法，并且心生清净的大喜乐。又正体智受真如位，生大喜乐。佛菩萨的根本无漏智受用真如解脱法位，生清净的大喜乐。能认识身令不断坏，长养善法，故名为识。厚德智与根本智受用法位，所生大喜乐，能够认识法身，使令法身不坏，并且能够继续长养无漏的善法，所以称名为识。这个是说明经文广大法位喜乐所持的正确义理。那么下面呢，引用《法华经》的智较量，能够证明义理的成立。又《法华》云：其国众生常以二识，一者法喜识，二者禅悦识。即彼偈云：法喜禅悦识，更无余识想。在《法华经》第八品五百弟子受记品中，佛为富楼那尊者受记，在受记的时候说，富楼那尊者成佛的时候，佛的名字是法明如来，国土的名字是善尽。在此佛的净土中的众生以法喜与禅悦为识，那这个法喜识就是广大法位喜乐。在经文记诵中又说，法喜禅悦识更无余识想，就是在这个佛的国土中的众生唯有享用法喜识与禅悦识，没有其他的食物了。由这一段经文可以证成，广大法位喜乐就是菩萨法身的识。这样解释。那么再看下面的经文：现作众生一切义力，这是第十一颗丁十一，事业圆满。佛住在大宫殿中，做度化众生的一切有义力的事业。好，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三的第一项。清光是云：位于此中，自能现作一切有情一切义力，或令一切有情自作一切义力。清光菩萨解释经文说，佛在此净土中为一切众生说正法教，是自能现作一切有情一切义力。当众生听闻此正法教以后，即能依法信受奉行，解脱烦恼所知二障，是或令一切有情自作一切义力。这样解释。在王恩阳居士的《摄大圣论》书中说，有一段文说：当知佛与众生各有种性，善恶因果各自成流，但作增上缘，不作轻因缘。是故诸佛菩萨但能于别别有情相互之间可能增上者，一切自在，欲此范围则决定无有自在，以一切法无主宰故。有这么一段文。那这段文的意思是说，佛与众生，各个众生都各自有一套心识的系统。佛的心识系统里面全是无漏的善种子，所以呢，佛远离了分段生死， 与变异生死。而众生各自的心识系统中啊，是有漏种子与无漏种子都设藏在心中，所以众生呢受分段生死或者是变异生死的一属果报。佛与各个众生都受各自心识所设藏的善恶种子的因果报应，而不会混乱。可是在各个心识的系统之间只能够互相作为增上缘，不能够作为清因缘。只有自己心识系统内的种子可以作为自己的清因缘。那么此处经文说现作众生一切义力，也就是以佛能为众生做一切义力的增上缘而说的。佛能为众生说正法教，或者做神通变化来教导众生，对于这一些增上缘，佛是能够自在的。而且这些增上缘是由佛来观察众生的机宜，然后做最适当的决定怎么做增上缘，并不是由众生自己的愿求来决定这些增上缘的。佛虽然能做增上缘，但是众生的清因缘由众生自己决定，佛不能为你决定清因缘。在众生清因缘这一方面，佛是没有自在的，因为一切法的显现是由清因缘为主要的因素，增上缘只是作为辅助，所以说一切法无有主宰，一切法都需要由主因与助缘互相合合而升起现行。那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能不能解脱，我们能不能成就无上菩提，是由我们自己决定，不是由佛决定的。那么以佛的大慈悲心来说，在增上缘这一部分，它是随时为我们准备好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它随时做增上缘为我们准备好。而我们不能够相信他说的 佛法，不能够信受奉行，我们还是要依我们自己的习气去做事，不去修文思修慧，只是愿意做一些世间的善事，或者把时间拿去学习一些世间的工巧，学一学作诗，练一练书法，附庸风雅一下，在世间法上也是很好。但是你学习出世间法的时间就减少了，你学习出世法时间的减少，你心中的出世法就没有力量。那心中的出世法没有力量，当然你也就继续的沉沦生死了。所以我们沉沦生死要怪谁呢？如果还要去责怪佛菩萨不帮忙不慈悲，那这个就是愚痴了。所以虽然佛能现作众生一切义力，但是接不接受，能不能修行，是我们自己决定。现义名义，当义名利，世间名义，出世名利，离恶名义，摄善名利，福德名义，智慧名利，如是等别。这个是说明义与利的差别。现义名义，当义名利。佛为众生说法，在现在世 就能够使令众生得到利益，这个是义，能够使众生未来世得到利益，这个是利。世间名义，出世名利。佛为众生说布施、持戒、忍辱、修习禅定等等的世间善法，这个是义。佛为众生说四谛、十二缘起、四寻思、四如是智等，能够悟入诸法实相的出世善法，这个是利。离恶名义，摄善名利。佛教导众生，什么是不应做的恶法，你不要去做，使令众生远离恶法，这个是义。佛教导众生，什么是应做的善法，你应该要做，使令众生能够摄受善法，这个是利。福德名义，智慧名利。布施、持戒、忍辱等世间善行是福德，也就是义。观察诸法实相的出世善行是智慧，也就是利。以上是义与利的差别。虽在即定，由先所修，加行愿行，任运能作，一切有情，一切义利。诸佛无垢心事，已经就近的断除了烦恼所知二障，远离了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而佛心恒常安住在禅定之中，是即定。那么由于过去在菩萨地中所发尽未来际利益众生的愿力，与所做的种种利益众生的加行，因此在佛果位不需功用，不需加行，就能够自然任运的现作一切有情，一切义利。这个以上是佛的事业圆满。再看下面的经文，捐除一切烦恼缠垢，这是第十二颗，丁十二，摄意圆满，在净土中远离一切的烦恼缠垢。请看讲义三的第二项。然此经文三本不同，这一段经文在解深密经、在摄大圣论以及在佛地经论这三本中都有，但是在这三本中经文略有不同。一、解深密经捐除一切烦恼缠垢。在解深密经的版本中有烦恼与缠垢，而没有灾恨。二、摄大圣论云捐除一切烦恼灾恨，摄大圣论的版本中有烦恼与灾恨，而没有缠垢。三、佛地经论云灭诸烦恼灾恨缠垢，佛地经论版本有烦恼、有灾恨与缠垢这三者。一、佛地论烦恼缠垢二种差别三。那么现在一、佛地论烦恼与缠垢这两种共有三种差别。那么查佛地论呢，其实在佛地论说明了烦恼、缠垢与灾恨这三种共有三种差别，而原册书是注解解深密经的，所以在原册书中只列举了烦恼与缠垢这两种的三种差别，将灾恨省略了。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呢，依佛地经论将解说灾恨的注释再加入其中。一、故比论云集诸烦恼名为缠垢，解云 烦恼缠垢差别异名，如瑜伽第八卷云：烦恼差别者，为缠垢等，烁起现行，故名为缠；自性染污，故名为垢。依佛地经论说，第一种差别是将诸烦恼另外安立假名，称为缠垢。为什么要另外安立假名呢？回答解释说，在烦恼的不同的性质差别上，安立、缠垢等不同的假名来做全表。譬如在《瑜伽师地论》第八卷中，在烦恼的不同性质差别上，安立了缠垢等26种不同的假名。那么其中缠的假名是要全表烦恼相续不断的现行，能够障碍我们修学善法，所以说烁起现行，故名为缠。安立垢的假名是要全表烦恼的自体性是属于染污法，所以说自性染污，故名为垢。如是即名诸灾恨因，烦恼缠垢此中无故，所作灾恨此中亦无。灾是祸害的意思，恨是不顺利的意思。由于祸害而生起种种不顺利的事，称为灾恨。烦恼与缠垢是引申灾恨的因，由于众生心中有烦恼与缠垢的现行，造作了种种的恶业，而引发种种的灾恨。而在他受用净土中的菩萨，没有烦恼与缠垢的现行，所以在此净土中也没有种种的灾恨生起。这样解释。二，又烦恼者128根本烦恼。第二种差别中，烦恼呢是指128种根本烦恼。我们下面解释。欲界四谛各有十。十是指一萨迦耶见，二边直见，三邪见，四见取，五接近取，六贪，七嗔，八慢，九无明，十疑。这十种根本烦恼在欲界的苦集灭道四谛各有十种根本烦恼，总合为40种根本烦恼。色无色界四谛除嗔各9，色界与无色界没有嗔烦恼，各有其余9种根本烦恼，所以色界无色界四谛各有9种根本烦恼，因此色界与无色界各有36种根本烦恼，合有112。那么欲界有40，色界有36，无色界也有36，合起来三界共有112种根本烦恼。那么这以上说的是分别所生的烦恼，在见到位即可以断除。欲界修道有60，为贪、嗔、慢、无明、身见、边见。身见就是萨迦耶见，边见呢就是边直见。修道所断的烦恼是具身性不分别的烦恼，在欲界有6，称作六识。这个六识的识是随着系缚的意思，它也是烦恼的异名。这个烦恼呢，能够跟随追逐有情，能够系缚有情，使有情不能出离三界，称为识。六识是贪、嗔、慢、无明、身见及边见。色无色界修道各5除嗔，色界与无色界没有嗔烦恼， 所以色界与无色界各有无始。三界修道所断的烦恼共有16种根本烦恼，合有128，如显阳第一说。三界见道所断的烦恼有112种，而修道所断的烦恼有16种，合起来共有128种根本烦恼。在显阳圣教论卷一有解说。那么以上是解说烦恼。禅者即是无惭愧等，等者于八禅中，能取昏沉、睡眠、吊举、误作、嫉妒、牵令，如瑜伽第八、杂集第七。禅是指烦恼烁烁现行，障碍修行善法。其实呢，一切的烦恼现行都是禅。然而有八种随烦恼，在四种时候烁烁的现起，会障碍修行人修学圣道。这八种禅呢，是一无惭，二无愧，三昏沉，四睡眠，五吊举，六误作，七嫉妒，八牵令。在第一个时候修增上戒学的时候，无惭无愧烁烁的现行，就能够障碍我们修学戒学。你犯了戒了，你没有惭愧心去把它发露出来，不去改过，就障碍你修学戒学。在第二个时候修学增上心学时，昏沉睡眠烁烁现行，能障碍修学定学。你修学禅定的时候经常堕入了昏沉与睡眠的障碍，这样障碍你学禅定。在第三个时候修学增上慧学的时候，吊举误作烁烁现行，能障碍修学慧学。在学文思修慧的时候，佛在上面讲法，我们在下面妄想吊举误作，那么这样就障碍修学慧学。第四个时候大众共住修学佛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应该大众共同的受用财物与学习佛法。可是这个时候呢，如果生起了嫉妒与牵令，就会障碍修学佛法。大家应该要共同受用财物，然后你牵令不把财物给大家用，这个是出家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当了执事以后，把这些东西都抓到手上，别人要用的时候呢，就不愿意给别人用，这个是一个障碍。或者是别人佛法学习的好，你升起嫉妒心，到处去障碍别人的说法，这个也会障碍你未来修学佛法。那么因此安立八禅，要我们注意去对治这八禅，以免障碍我们修学圣道。垢者即是谄狂骄等，等者于六垢中等取害恨恼三。这个垢指六垢，包含了谄狂骄害恨恼，这六种烦恼是随顺根本烦恼升起的小随烦恼，因此它污秽的形象非常的粗浅，使我们的心不清净，所以称为垢。谄呢，是有情为了名闻利养于是作假，乍现恭敬柔顺等威仪，或者是为了讨好他人，或者是要隐藏自己的过失。唯识宗认为谄呢是在贪与痴的分位上假立的。那 那么小圣有些部派认为禅是依于身见等五种恶见等流而生的，所以他们认为禅另外有自体。狂就是欺诈，有情它的本身并没有得恨，但是为了名闻利养，于是设计了实行种种不正当的事业来乍现自己有得恨。唯识宗认为狂是在贪与痴的分位上假立的，而小圣部派多认为是狂是贪的等流，认为狂有其自体。骄是对于自己强盛的事，譬如说美貌、身体健壮、聪明、富贵、权势、持戒等等，深深的升起了染浊心，于是心中高举这些强盛的事，认为自己胜过他人，而陶醉在其中。那么唯识宗认为呢，骄是贪爱的分为假立的。有一次我在那个素食餐厅呢，听到一位居士向另外一位居士说，我已经吃纯素30年了，我从来不碰荤腥，请问你吃了多久？那个居士就回答说，我吃了20年了。第一位居士就说，20年也不错了，那你吃葱吗？你吃姜吗？那位居士就没有回答了。这个就是一个骄。还有的时候呢，也听到一位居士说，我一周啊好几次去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你懂吗？这个功德是可以升天的，我下一辈子就是天人了。这个也是骄。害是对于友情缺乏悲悯心，而以打骂等恶行损害逼恼友情。唯识宗认为害是嗔的分为假立。恨呢是过去曾经有碰到不利于自己的事而愤怒，从此以后呢心中就怀念旧恶而不弃舍，而时时的有怨恨升起。唯识宗也认为这是嗔的分为假立。恼呢是过去已经有了不利于自己的事而愤怒了，并由此呢结恨不舍，那现在又碰到了违背的逆境，于是呢自己的思想上面呢就想起了过去不如意的事以及现在所遇到的逆境，心中便暴躁而发怒，表现在言行上想要伤害他人，这个是恼。唯识宗认为这个也是嗔的分为而假立。这个以上呢就是解释垢。灾恨即是彼所发业即所得果，灾恨呢就是由彼根本烦恼以及八禅与六垢所引发的业行与所得的业果，这是第二种。三，若所知障或诸随眠名为烦恼，即彼现起说明禅垢，本或名禅，随或名垢，所知障等名为灾恨。第三种差别呢是将所知障与烦恼障都包含在内了，其中烦恼障在种子位的随眠位称作烦恼，烦恼障在种子的现行位称为禅垢，其中现行的根本烦恼称名为禅，现行的随烦恼称名为垢，而所知障的种子位与现行位合称为灾恨。如是远离烦恼禅垢灾恨名为摄意，在佛的他受用净土中，远离了烦恼，远离了禅垢，远离了灾恨，所以佛的净土称为摄意圆满。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有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们讲课的录音的文呢，有同学把它打字出来，那么打字完以后呢，给我呢，我也稍微看过了，那么有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所以有的时候呢，讲出同音或者类似音的字，你听的时候可能会误会，听错那个名词。所以呢，如果说有这个版本的话，打印出来的话，那你如果能够接住它来看的时候，就会避免听错的这一方面的误会。所以跟各位讲一下，有这么件事情。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找林树立居士。但是因为只是略微看过，所以请不要把它放到网上。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晚上阿弥陀佛。今天有提到这个在佛净土里面会有那个八人非人等八部众生的化现，说是佛的无漏的他的那个所现。那问题是说，如果他没有这个，他不化现这个话，会有什么问题？ 他不化现，我们上次讲过一个例子嘛，比如说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以后，他就想入涅槃，入无一涅槃，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化现了八部鬼神的话呢，就让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众生没有得圣道，还需要佛菩萨来度化他们。所以呢，你不能够就这样入无余涅槃，跟你有缘的众生还等待你去度化他们。所以呢，示现这些八部鬼神，也就提醒他说还有别的众生需要得度的，那么你要发慈悲心。当然诸佛也就现身劝请他发慈悲心，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还有别的众生需要得度，让他了解到这一点。 可是那不是在法会中示现的吗？ 不是，他就是整个佛土中他就是示现有这些众生存在。 所以那时候八地菩萨想要入灭的时候，他见到是整个佛的清净国土吗？ 不是，在平常的时候就在什么他受用净土当中，那么他受用净土中也有八部鬼神同时的存在， 是， 那么他在证入八地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想法。那如果你说示现的他受用净土中都是已经登地的菩萨，那这些菩萨只要佛继续说话，他就能够成就嘛，那就不需要他来度了，佛度就可以了。对，所以在示现还有一些没有得圣道的众生在里面，八部鬼神在那边，那么需要他发大慈悲心，等佛灭度以后，他继续的度化众生，这样子。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讲义三第一页，下面这边。刚才在解释烦恼禅垢这一些，在讲到禅的时候，法师有提到说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修真上戒学， 第二个是真上定吗？是真上定学吗？ 对，戒定慧。 戒定慧。 戒定慧，还有一个是大众共住修学佛法时，这四个时候。 所以第四个是 大众共住修学佛法时。 然后我们在解释这一大段，有把每个现象，就是禅啊、垢这些，还有种种的相貌都讲的定义的很清楚。请问这个是有必要去把它特别背吗？还是 这是瑜伽师地论讲的，不是我讲的。 是， 对，那佛菩萨讲的话， Okay. 有必要学吗？ 是是是。好。然后我问一下上次的上次其实有个问题忘记问，就是说有提到那个相应符跟所缘符吗？那因为这个相应符跟所缘符，法师有提到说，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你的心就被他所限，当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离开这个烦恼。那在这之下还有出路吗？还是是因为你说很难，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吗？ 是，就你平常多修行，让烦恼的力量减弱，所以他烦恼起来的时候，他的两个符的力量也会弱，那你提起正念的机会就比较高。那你平常不多修行的话，你这两个力量特别强。好，所以说我是讲烦恼有两个最难对治的，一个是猛力的烦恼，还有一个是常识现行的烦恼，对不对？猛力的烦恼，你突然一下升起的时候，它力量很强，就像我们暴怒的时候，我们很难脱离那个情境，是不是？ 是。 那这个时候别人来劝你，你可能还要迁怒别人。那常识烦恼，你老是在那边想这件事情，虽然它力量不是那么强，可是你的心一直在这个上面，那这两个负的力量呢，也就一直在这边增强。所以就是一个方法，其实讲了半天，修行就是一个方法，如理作义。任何时间都如理作义，这个就是修行。 是，好，那在这个讲义二第七页这边，这个、第七项上面有个问答哦，他说若尔外法。既是共有，云何有情个别种子共为因缘和生一果？然后他回答说：“互以小心测量大法，怪物起事即为合成这一段。然后时有体性，多因共感，但是有情亦是各变，同处相似，不相障碍。”然后这是第一次解释。他后来举了两个例子，后面又解释，而果相相似，处所无别，假名为共，实各有异。那第一次解释，他先说，这是个别有情变现，然后处所是一致。第三才说他们是相似。那第二次解释的时候，他有展开来讲，然后先说第三个相似，再讲第二个处所是一致，然后才提到说第一其实是有情各自变现，变成说顺序反过来讲，所以他只是重生而已嘛。而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这样讲好了，如果我每次见到你跟你讲法，我都讲同一个顺序讲，你会不会觉得枯燥？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内容虽然相同，但是变一变，对，天天吃同一道菜也会腻嘛。 是因为这个问题会出现，是刚看的时候会发现，哎，我以为两句话讲的是不同的事情，后来仔细去把它归纳一下，才发现好像是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嗯、是，其实比较好的讲法是这样子哈，就说我们如果要讲一段文的话，先把它的重点讲出来，然后中间解释，然后再做一个结论，这样子最容易让人了解。那么结论跟前面的重点通常都是什么？相似的。我先把结论告诉你，做重点式的讲出来，然后我解释每一个重点，把它说明，最后我再做一个结论，再把重点拿出来说，所以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更容易了解。那这边也是类似的做法。 哦， 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文，会你觉得很烦，好像讲来讲去，这样子讲过来又那样讲过去。其实一个方式就是说他讲法的方式是这样，第二个就是他重复的讲，让你什么重复的熏习。在每个讲的解当中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又加多一点点资料，好让你学习。一下太多资料给你，你收不到那个讯息，一下就乱了。那第一次讲的时候，讲两个重点，那后面再讲的时候再加一个重点，对，最后结论的时候再加一个重点，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收到那个消息。 好，然后这个讲义二第九页，在天的这一大段后面。那个第十大项齁，天的一制度论第五卷说，最后这一大段。 第九页啊哈。 他最后面引法华经云，我持土安稳，天人常充满。而是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有提到说，佛的净土安稳不会毁坏。这是指三种土都有吗？就是自受用途、他受用途、变化途，还是 如果讲到天人常充满的话，这边讲的应该是他受用途。 嗯， 因为自受用途没有天人在。 我想要问的是那个不会毁坏的这个。 对，自受用途。那么自受用途呢，不是什么变化途。 嗯， 它不是依照众生的业力显现的。它是依照正德的法身，菩萨正德的法身而显现的， 所以它 不会毁，它不会毁。 所以它是主要是自受用途， 他受用途， 他受用途， 自受用途里头没有天人，只有佛能够自己享受自受用途。有天人的，这边讲的天人就是菩萨了，那么他是属于他受用途。 是，那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想，说想到一个就是智者大师，他就是他又见到佛在说法，当时《法华经》的时候，请问这种情况是哪？ 这样的话，应该是属于他受用净土。 这是属于他受用净土。 是， 好，好，感谢法师。 他那边应该还有别种的意思，他应该有别的意思，还不只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又更深入了。 好，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师父，有个小问题，就是《天龙八部》那个课本的第二页的第六行嘛，属圆满，那个最后一行人非人，那有个顿点，把它分开掉了。他就是，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那个讲义的第十页最下面也是最下二是第七行，人非人等，他就有三种解释， 我一般，因为我们常常算天龙八部的时候，算到那个大蟒蛇，再下去就已经八个了嘛。所以人非人，有的算了变成十个，或者是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像普门品里面他讲，反正先讲这些人嘛，有小王啊，什么长者、居士，这个是属于人。那天龙八部是属于灰人啊，所以他就整个，所以虽然写了十个，他主要还是在讲天龙八部。那可是我们现在这里有三个说法嘛，一个就是人灰人是一种，那一个是说啊，就是我讲的总色为人，或者是灰人总色为灰人哦。那当然人灰人又有一个讲法是说，诶，这个是人还是灰人？那究竟要采哪一说比较好？如果你讲天龙八部应该人灰人就不算，他只是讲去解释，可能前面有人，那这些都是灰人，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三说的话，你都可以把它采用，就是看你愿意用哪一说都可以。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种说法，但是如果他打一个顿号在那边的话，就第二种说法就比较合适，这样子，所以也都可以用，就是看你觉得哪一种说法你愿意接受就是。他要列出三种，就是说这三种你都可以考虑，看你愿意用采用哪一种。 不过因为第二种说法的话，那你就等于后面是一个总说嘛，人跟灰人，啊，前面天龙八部就通通都是灰人。 是，但是你知道这些符号是我们加上去的。 对， 那他原来的经文 没有标准， 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对， 所以那加这个符号的人，他可能认为是第二种说法。 可是如果没有加符号，就不能叫这些通通都是天龙八部啊。 如果不加符号，就是人非人等，就是说这三种解释里头，看你要怎么解释都可以。 好，反正圆满的就好。 反正意思就是前面的这八种，一般来说它不包括人在内，但是有人也不错。一般来说不包括人在内是因为什么？菩萨就现人身，所以他就不包括在内了。那么这八部就特别指的是另外的有情，这样讲。那么你加上人也可以，就是他讲的小王，所以他会有这种不同的解说，他就把菩萨不当作人道有情，就是说他是超越的。那么这样子来讲这八部，这么说。那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